于灯火阑珊处，你是否也怀有一颗悸动的心？北京时间晚上八点正。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我最爱你爱你。 涿州市新发地一盒庄西维陀田头市场，京南宝北最大的二手交易市场，现速冻冷鲜库及交易场地火热招商，财富热线1393134978。 信阳汇众春雷行动，维修理赔限时团购，最高可免工时费，首次进场工时五折，国一国二置换新车最高享万元补贴，另赠送微波炉。关注信阳汇众微信了解详情，咨询热线6122-9988。 听说你在学车？ 对啊，北京公交驾校，60余年国企驾校，小车、大车、摩托车都能选。我的朋友都是在这学的，口碑特别好。 我也要去，怎么报名？ 报名就打83701668，83701668。大兴北京野生动物园奇趣乐园51盛大开幕， 亲子互动，探秘恐龙山，自驾畅游，穿越动物王国， 欢乐假期就在大兴北京野生动物园。 爸妈，咱们出发吧。 好消息，比亚迪厂家直销团购会开始报名了，5月20日比亚迪全系特价放送，现场更有万元好礼，只在北京润城比亚迪 4S 店，电话89317680，89317680。奥利健身升级改造开业了，提供健身、游泳、羽毛球等各类成人儿童培训，前100名立减现金。报名地址：长阳奥利新都会，电话53799898。 我赚钱了，赚钱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去花， 不知道怎么花。开个店钱滚钱了， 哎妈，我还撸串啊。 那就开个串吧，加盟某个时间，10万加盟费，还送烤串机、桌子，连餐具都送，专人带店，客流量滑滑的。加盟热线400-050-9100，400-050-9100。 请话直播，语音直播的引领者，现在下载请话直播 APP， 让您每时每刻边听边赚钱。情话，引擎的情，说话的话，来吧，让我们一起听情话，用耳朵赚钱的 APP。 买标致到汇金，南有汇金科曼，北有汇金德通，到店购车即送行车记录仪，汇金值得信赖的汽车专家。 启辰七座 M50V 全上市，7平米大空间大享受的 MPV， 国产的价格，合资的品质，关键是大哟。详情请咨询涿州东风启辰 4S 店，电话03123669210。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疯狂坚定， 有热度的知识分享平台。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疯狂见地。我们今天疯狂见地有幸采访到了病 VR 的创始人秦凯。秦总你好。 大家好，然后也非常感谢疯狂见地的邀请，我是来自病 VR 的，应该叫初号机吧，秦凯。我们是做 VR 一个非常新兴的项目，叫 VR 社交项目的。 没有人去设计，为什么你们有能力去做好这样一个事情？ VR 社交其实它跟传统的之前所有移动互联网的社交的形展现形式差距是非常大的，跟大家原来想的是我们在里面就是为了聊天一类这种是完全不一样的。再加上 VR 社交本身对产品的研发的技术门槛非常高，首先就是 VR 社交它是要把你真实的人去投射到 VR 跟 AR 场景里面，支持你所有在现实中的表情、声音同步，包括动作同步在里面。你在虚拟的空间里面依然可以跟用户去握手、拥抱，跟真正的加好友一样，也是通过握手来做的。那对于现在来说，对于这种 VR 社交底层开发，会在大的门槛主要是三块。第一个就是如果要涉及到人脸扫描啊这一块，它是 AI 里面非常专业技术，叫 CV 扫描重建。那这一块的话，可能需要数年的在这种AI 的这种神经网络跟深度学习这一块有很强的这种技术研发能力跟算法的研发能力才能做。那第二块的话就是未来 VR 社交肯定是针对这种 大众用户的，所以它要要求在不同的各种各样的设备上面大家都能在平等的去交互。那大家可以知道 VR 现在其实设备差距很大嘛，最便宜的30块钱，最贵的数千块钱，你怎么保证所有的用户的体验都不晕，都有特别好的体验。再一个最大的问题是它的数据量很大，因为以前你跟好友的社交形式可能到移动直播也仅仅是一个平面的视频，那现在是这么多人在里面都跟真实的现实一样，是有肢体表情语音，包括里面可能还有一些像人工智能的一些语音识别一类的在里面，所以它整个的研发周期都非常长，而且对团队的背景要求很苛刻，它不是一个说以前拍电影或者做游戏的团队就能做的，所以可能是这一块门槛比较高。再有就是大家其实对 VR 的硬件本身的发展包括它的技术未来走向并不是特别了解，所以并不知道社交展现形式跟它的爆发点应该是怎么来做。因为所有的 VR 跟 AR 我个人觉得最大的区别跟之前的互联网的所有的技术也好浪潮也好的区别就在于交互改变了，而不是它的成像，成像只是一个基本的一个充分的条件。因为你的交互一改变，你所有的产品所有的生态模式都会变。比方说在 PC 时代，那个时候是做不了 O2O， 做不了这些，它只能做游戏，只能做观影视频。那到移动互联网以后，首先游戏的主流发展是以多点触控这种为主，那就早期的疯狂的小鸟，包括现在的很多的游戏，其实它跟以前的游戏是不一样的。包括你的这种随时随地叫车也好，订餐也好，你以前不可能抱个电脑天天去做这样的事。所以就是说，当整个用户跟这个需求发生改变的时候，大家如果对交互的发展方向并不理解，它很难去决定你的产品。你可能只是把传统的产品，传统的比方说影片原来是平面的，改成 3D 的放到 VR 里面，或者是本身是一个普通的游戏做成第一人称的导到 VR 里面，其实体验都会很差。 嗯， 所以我觉得这可能跟我是国内最早的 PVR 的创业者了，也是算国内第一赛道里面，就是一个新的技术起来，它的第一个浪潮肯定是以硬件跟系统为主嘛。 是， 那我是完整的参与了硬件 VR 行业从2014年的极冷到2015年的极热，就是热到你拿一个 PPT 出来都能拿到数百万投资的程度，再到2016年下半年的极冷。其实很多人并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其实它很正常，因为硬件的发展跟计算机算法呀包括这些它都是有一个波谷周期的，而且技术的发展从商用到消费级它有很多的问题，特别上下游的整个 VR 社交的话，在当时我们看到就是海外首先是在2015年时候已经有一些团队在做了，包括 Facebook 的社交团队也是2016年的年初做的，刚好我们也比较有幸嘛，因为我跟硅谷跟美国那边交流比较多，所以当时看到了就是 VR 社交在硅谷那边的一些早期的萌芽，所以我觉得它未来会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向，但是它的门槛跟困难也非常的多。你不想用自己真实的形象的话，也可以用虚拟的形象来代表自己。 嗯， 这也为什么现在 Snapchat 的 3D 换脸很火，因为它慢慢都在向娱乐社交的方向去转变。 嗯，来进行社交的时候，前提肯定是需要有一个头戴的 VR 设备。 不一定，就是我们有 AR 端，就基于手机跟 PC 端的，那它是通过人脸扫描跟同步，可以去跟到 VR 的用户里，就是你在 PC 跟手机上面会看到 VR 里面的用户的状态，包括可以跟他做一些简单的互动。但是如果你没有 VR 设备的话，你肯定是没有沉浸感跟肢体的交流在里面的，只是简单的能看到 VR 里面的用户。 目前肯定还是在一个最终的最后的打磨的阶段，即将去上线了， 应该叫开放测试吧。因为社交产品跟其他的领域最大区别就是它的开放测试才是从零开始，因为它是不断的随着硬件的发展还有用户的需求在不断的迭代的。 对， 而且社交产品一般都相对来说比较早期，就比方说我们看到微信跟陌陌的时候，那个时候是2011年1月份微信上线，那个时候其实国内的智能手机普及量非常低，苹果的 3GS 是2010年的7月份联通才代理了100万台进来，那个时候国内能做智能手机的可能除了魅族以外其他厂商都还没有真正的进入到这个领域来。那那时候可以看到微信陌陌都是在同一时间，就是差不多是前后脚去上线的。那包括大家特别知道腾讯爸爸做的 QQ 跟聊天室，我感触很深。那时候我初一，那时候在我的老家是一个省会城市，在西安，这个网吧的普及率 一个省会城市不超过10家，5块钱小时网费。但是很多人，我包括我的同学，能玩 QQ 玩到凌晨5点，那就可以说就是，其实社交需求只要技术的浪潮跟终端在改变，人的新的社交需求都会被激发。而且随着近几年，特别是2年之内的短视频跟直播的发展，大家会发现，包括海外 Snapchat 呀、Snow 呀这些产品，就是社交越来越像圈子文化跟娱乐在走了。它不像以前特别功利，就是你就是为了上去，因为满足你的好奇心跟想认识人，就是为了上去认识人的。但现在更多是为了娱乐，为了展现自己，为了去表现欲跟参与感。就是整个 VR 的话，其实 VR 社交特别是在 Facebook 这种，它的定义是一个非常大的，它包含了 VR 技术、 AR 技术跟 AI 技术在一起。那其实它未来主要是以娱乐的共享体验为主，它跟现在的通讯工具是并行共存的，它不会说以颠覆跟取代的模式去做。如果要颠覆的话，除非有一天就是 AR 眼镜非常非常的普及， 明白， 终端改变了。社交产品有个特别大的特点，就比方说我们的聊天室跟 QQ， 它主要服务的社交用户的需求是八零后，然后为主的。那包括特别是像微信，其实跟 QQ 共用的是一代用户，都是那一代80后的用户。那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最新的，特别像90后呀，特别是95后，他们的社交其实微信就是一个通讯工具，不是一个社交平台。 是， 他们更愿意在映客直播，在虎牙，或者甚至在学校的 BBS 上面，因为他们特别是像 B站，其实也是一个新的娱乐社交的平台。就是说，大家越来越注重就是用户的趣味的相投性，再一个就是它的娱乐性要很重。大家进去以后，首先就是够不够酷，好不好玩。它并不是说哎上面有数十万个妹子，哎让我们随机去匹配。 了解， 这个，已经改变了 好多。可能我们作为投资人或者我们就是用户吧，其实会有一个顾虑，就是一个技术很强的公司，那如何又把内容给做好？ 就像我刚才说的，就是 VR 社交跟之前的做 APP 的原理不太一样，就是之前移动互联网，你不管是做直播也好，就是你可能需要3到4个月就会开发出一款社交的 APP。 是， 它是一个靠强运营、靠头部用户导流量的一件事情。但是未来，就打个比方，就像我们未来的这种全息的会议一样，我并不在这里，但是我的影像会投在面前，然后你带一个 VR 或 AR 的设备，我们一起可以去开会，就跟星球大战里面的科幻片一样。那首先是我的头像的清晰不清晰，动作同步率有多高。 是， 我觉得这个可能比运营更重要。包括我们里面打乒乓球，如果这个球飞过来，它这个不是同步的，我看我这边是打过去了，你那边还没看到球在哪。觉得其实在很长一段时间， VR 都是以技术驱动跟产品体验为主。而且 VR 跟 AR 用户有个特点，就是相对于这种泛的 APP 的用户来说，它本身就是一个极客用户跟好奇心很强的用户。那在早期特别是 VR AR 的应用也非常少的情况下，其实我们的获客成本很低，而且我们是全平台的。国内现在我也大概说一下，就我们上的这国内这些平台，整个应用商店里面可能不超过90款的应用，这里面能联机的可能只有我们一款。不管它是不是社交产品，首先你想跟多个人一起进入一个 VR 产品里面，可能只有我们这一款产品才支持。那海外的 VR 社交，包括 Allspace， 包括 Facebook， 包括很多很多 HiFi 这样产品，它是被强调的，就国内用户都玩不了。所以我觉得运营的话是更远的一个未来要做的事情， 真正在做 VR 社交这个领域的一个事情的一个 APP。 因为 VR 社交在去年是非常非常冷的，就跟我2014年做 VR 头盔一样，做 VR 系统，所有的甚至是 IT 里面的尖端领域的人都不知道，我都不知道这是什么。就是我2014年作为国内最早的 PVR 的创业者，那个时候是以不是以创始人的身份，是以参与者身份去元老去做。那我感触很深，就是说去年是非常的冷，就是很多人不理解我在做什么，也坚持了很久。因为对于一个项目来说，打个比方，天使投资投下来17个月之内才能看明白我做了个什么样的产品，其实对投资人也是一个很大的考验。那除此之外的话，其实海外现在 VR 社交非常火，就是很多团队集中在这2个月拿到数千万美金的融资。那很多团队现在也开始从手游呀这方来转，但是我依然觉得是件好事情，因为社交是一个很大的赛道。你会看见在社交这个赛道里，在移动互联网有数10款估值上10亿美金的产品在里面，它满足用户很多的需求。那海外其实现在就在走这样的路，因为 Google、 微软跟 Facebook 都有自己的官方的社交产品，它是一个很大的架构的开放平台。那像 Rec Room 就做体育社交，像 VRR 就做音乐社交， 就是它已经在走细分化了。 明白。 所以我们一开始可能更多的还是以娱乐社交为主，但是未来的话我们还是希望能在国内做成最大的一个 AR 跟 VR 这个娱乐平台里面最大的一个娱乐社交的一个阵地，特别是针对二次元用户。因为我们整个团队特别是我的二次元的基因很重，我也是早期 Nico Nico 呀 AC Fun 呀 B 站的核心的粉丝用户，而且我个人也特别喜欢看动漫，包括老的黑子篮球呀，最近的什么从前有座灵剑山呀，龙与虎呀，我非常热爱。所以我觉得其实 VR AR 最好的就是满足这些脑洞特别大的人。 那上一节目聊到了 Bing VR 的商业模式，聊到你们目前的团队，聊到你们的核心的壁垒。 从我创业，这应该算我第二次创业了，我感触特别深，就是曾经第一次创业的时候随着那个团队，我当时进去的时候只有几个人，也拿到那个团队也是拿到数千万人民币的融资，那也是烧得也很快。我感觉到其实如果你抱着颠覆的心态的话不一定会颠覆，因为我们一开始出来为什么要做 VR 社交这么难的一个项目，要做17个月，而且资本还这么冷的情况下，你做一个百绝大多数资本都不会投入的一个项目，在特别是在16年的时候，今年会反过来了，因为 Facebook 也上线了产品，然后海外这么多这么多的团队拿数千万美金，我们的初心就做最好玩跟酷到没朋友的产品，这个才是这20多个人一个月只拿几千块钱薪资在深圳这样的地方熬了1年半，为什么不去一个大的团队里面去谋求一个更好的机会？我觉得这可能是我们最想做的一件事情。最早最花费时间的就是用户的需求，因为这个形态非常新，海外的产品就像我说它也是集中在去年年底才爆发起来的，那之前的话其实也试了很多的错，试错的时间跟这个为了完成这个很好的体验技术的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你有好的产品我来卖，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好音乐959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只需1000元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好音乐99招商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不信就打个电话试试呗。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我最爱你爱你。 涿州市新发地一盒庄西维陀田头市场，京南宝北最大的二手交易市场，现速冻冷鲜库及交易场地火热招商，财富热线13931349178。 买奥迪就到北京奥之旅，010-6137-8888。买进口奥迪就到北京奥之旅，010-6137-8888。买奥迪 Sport 运动车型就到北京奥之旅，010-6137-8888。年轻就要释放，年轻就应该甩掉包袱。吉利远景 X1 耀世登场，凡959听友进店试驾，均可获赠专享试驾礼一份。欢迎莅临北京房山沃德龙顶吉利展厅。试驾专线8030-8588。 喂，小云，还在为结婚找办酒席发愁啊？我昨天去日月星辰婚礼主题酒店参加闺蜜婚礼，那场面跟明星似的，豪华宴会厅、中西式婚礼场地，还有上千平实景拍摄基地、夏威夷风格水下拍摄、3D 视频，超炫了，好羡慕哦！ 一定很贵吧？ 一点都不贵，皇室的婚礼亲民的价格，贴心的服务，省时省力还省钱。就在大兴区黄村镇北新路御花园2里对面，400-078-0808。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大家好，我是一名创业者，80后，狮子座，3年失败了2年6个月。我想告诉大家，创业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我也想听听大咖们是怎么走过来的。微信关注“疯狂见地”，我在见地，我为自己发声。 其实我因为我跟美国的联系比较多嘛，再加上我感触比较深，就是其实在美国在海外就 VR 的投资一直很热，大家可以看到16年 Magic Leap 呀，很多这种 VR 团队也是拿数千万美金的，非常高。这是为什么？就是因为在15年下半年 VR 大火的时候，其实有很多的国内的 VR 团队是以商业驱动为主的，它是以把 VR 作为一个 VR 加的概念，其实就是说比方说地产加 VR、医疗加 VR 这些东西来做， 行业性的， 对，行业性的来做的。那这个话其实它本质用了 VR 的底层技术非常少，比方说异步数据同步，然后多人的全景音的底层算法，视频压缩推流这一块，这是最影响 VR 体验的一件事情。但是 国内可能早期很多那时候的团队啊一类的都是以商业驱动为主，冷下来也是因为商业驱动的团队发现这个行业 还能解决行业的问题， 对，因为硬件跟底层在逐步的迭代，但它没有那么快。那我觉得现在 VR 非常像国内2004年互联网泡沫崩跟2012年移动互联网泡沫崩的时候，就是为什么泡沫会崩，就是大家知道互联网跟移动互联网一定的趋势，但是硬件的铺的速度它不是按照用户的想法是哎我一年就卖5亿台、嗯、一年就卖10亿台。所以当时包括阿里，像互联网时代2006年2008年时候，阿里啊包括像腾讯啊一类的，那时候他们也很艰难，就是也濒临就死了很多互联网的公司、嗯、那个时候只要活下来的团队后来就证明了，就是技术的发展它一定是曲折，但是它整个大方向是往上走的。所以那时候为什么会有泡沫，不是说互联网是假的是伪需求，而是因为用户的期望给他的时间太短了、嗯、那时候就造成了硬件的速度铺货的速度跟不上用户的期望。那 VR 也是一样的，就比方说像2012年移动互联网泡沫也小崩过一次，就是因为那时候大家觉得移动互联网一定是趋势，能颠覆所有你的生活。但那时候拿到智能，就包括滴滴一开始做打的的时候，其实北京的出租车司机可能100个师傅里面可能只有5个师傅的手机能装滴滴。你那时候如果看滴滴的商业模式，你觉得是颠覆不了的。所以那个时候大家就会发现很多人给他的高估了一个行业2年之内的成长速度跟改变的东西，也低估了5年以后这个一个新的技术改变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泡沫很正常，这为什么我们在寒冬之后依然现在还健在、嗯、没有被这个寒冬跟泡沫去杀死，而且现在反而 VR 社交作为一个新的爆点，很多人也会关注到这一块，我觉得是很正常的一个发展的经历。对对、 嗯、为什么您觉得他们会坚持了1年半的时间或者更长的时间来跟你一块来完成这样一个愿景这样一个事情？ 首先的话，我觉得大家有一个初心，就是要做一个真正好玩的，就是酷到没朋友的产品。那我们经历过 VR 最火的时候，就很多时候是 2VC 的，就是你的商业模式跟产品都是以 2VC 的模式去做的。那现在的话，我们更愿意是做 2C 的产品，就消费者其实会因为你的一个核心的功能不满足他们要求，你的整个产品都是垃圾，不管你这个产品别的做有多好，所以它是非常苛刻的。那我觉得总要有人做这件事情，就像我说的 VR 社交是一个非常大的方向，它不仅仅会养活一个团队，可能会养活数十个估值10亿美金的团队公司，但是这些事情总要有人做。那美国有这么多人做，扎克伯也在做，微软也在做，那国内总要有人去做。而且我们团队的基因比较符合，是因为我在进入 VR 行业之前是在 AC 尼尔森专门针对移动互联网的互娱产品去做一些运营级的架构设计。像我接过的案子也有陌陌，2012年陌陌从这个约神器啊去完全向兴趣社交平台去转变的时候，其实当时整个产品架构都是基于大数据的这个数据库做用户画像重新做的，包括像荔枝 FM 呀、啊、像一些这种虎牙呀、YY 呀，就是我经历了整个互娱产品就是在移动互联网的早期的泡沫，然后又转到低谷，然后又迅速起来的这样的一个经历。而且2012年到2014年整整3年时间，我也看到了就社交需求的改变。就是社交我觉得它现在分成4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社交1.0，就是聊天室跟 QQ。 那时候的人们就是希望利用互联网的便利性大幅度降低这个社交的时间成本，然后满足好奇心认识更多的陌生人。那后面发现这个需求变了，就是因为大家发现我认识那么多美国或者东北的人干嘛，因为我可能一辈子都见不了。那后来移动互联网的社交其实早期不管是微信陌陌也好，都是 LBS 社交为主，就是以标签加地域为主的，它更多的是你相同的用户的，因为手机能围绕一个人完整的互联网的消费时间去捕捉嘛，这样的话你的标签很明确，不像 PC 它没有绑定的 ID， 它不能跟随一个人。那社交 3.0 就是在短视频跟移动直播，那时候的人们的需求用户也变了，从80后变成90后，就是以娱乐体验为主。那社交 4.0 我觉得就是未来的这种共享体验娱乐的社交平台，就是它在乎的是你在跟朋友里面一起能做什么好玩的事情，同时同步的能完成你线下完成，比方说未来我想去哈尔的移动城堡里面去唱个 K， 我想去高达的战舰上面去玩一下机甲的小游戏跟朋友在一起。我觉得这个才是未来的就是 VR 社交真正潜力的核心，就是满足用户在现实中 很难满足的事情，同时也大幅度降低，比方说你未来开发布会也好，做很多事情，我来趟北京真的很费时间，其次也费钱呀。 嗯， 那我们未来通过这种 VR 设备，我自己可以投到这个场景里面，不是也是个很好的事情？所以它一定是未来，那总要有团队愿意去为这来做。那我觉得早期这么多，这20多个人都是以前我的朋友跟同事，还有一些觉得我们做的方向是对的人加入进来，所以总有一些人会坚持自己喜欢跟觉得有价值的东西吧，这才是20多个人愿意以很低的工资挤在一个小办公室里面去做一个产品的一个，而且很早期很多人都不明白你为什么要做这个产品。高兴的就是在14年进入 VR 行业，到今天我发现受众们对 VR 的接受程度很高了。打个最简单的例子，首先就是大家随处可见的 VR 的体验店，大家知道，哎，哦，原来 HTC VR、PS VR， 它的体验是什么样的？那还有很多手机厂商，小米 VR、华为、三星的 Gear VR 都在普及用户。那其次的话，我会发现，比方说像 B 站上面一个 VR 的一个体验的一个就是讲解视频会有100万以上的点击量，特别是这种守护那个虚拟女友呀，这种二次元萌妹啊一类，我会发现其实用户在之前完全不知道 VR 是什么东西，而现在知道 VR， 而且很多人也在买，就是可以看到，而且有个最大特点就是现在你会发现所有做这种硬件的大的巨头都有自己的 VR 产品，包括 Xbox 在2018年年初会发布它的 Project Scorpio 的一个新的基于 Xbox 的 VR 头盔，跟 PlayStation VR 是一样的。那LG 也有自己的头盔，微软联想微软联合的联想呀，宏基都有自己的 VR 设备，而且设备越来越便宜了。我感触很深，就是2015年我们要做一个要体验一款 VR 的 PC VR 设备，你要买一个980的显卡，是4800块钱。 嗯， 现在你买980显卡已经买不到了，因为现在10600显卡和1080已经出来了，1060显卡只有2000多块钱。 嗯， 就是你的整个体验的成本都在迅速下降。 那会不会，那有没有预想什么时候能真的能通过这个产品而实现盈利呢？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现在的话，在产品公开测试的，我们会公布我们自己的一些相关的关于这个战略合作呀，一些的这样的信息在里面。那我们其实核心，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说，其实我们的成本是比较低的，因为我们的核心还是以做产品为主， 是 就是不会花太多的钱。就是我打个比方，以前在老东家的时候，我开一个发布会要花150万， 嗯， 在北京的798里面租一个很大的场地，整个下来，那我现在我觉得我宁可用这150万去招到更愿意投身到这个事情的人，他能招很多人。我们早期天使轮到现在其实还剩不少钱。那个人是更希望在更快的去把 VR 社交体验做得更好，而且我们不仅仅是局限于 VR 社交，也会往 AR， 特别往手机 AR 这一端方向去延展。未来的话，就是你在没有 VR 设备的话，也可以体验到 AR 的部分的社交，它跟 VR 是打通的。再有的话，就是在今年下半年，特别是第四季度的时候，其实特别是移动 VR 跟主机 VR， 像 PlayStation 啊一类的，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爆发量。一个是基本上所有的旗舰机都有自己的官方的 VR 设备，它体验要比之前的 Cardboard 的30块钱的纸板盒要好很多。再有就是内容现在真的是质量在往上走了，一年前你体验的不是大摆锤就是过山车，要么就一个恐怖片，除此之外是没有了。但现在你会在 VR 平台上玩到很多，包括海外国内的一些团队做出来的品质，至少画质是拿到3A级的。 嗯， 然后它的抗眩晕，它的玩法更丰富，它不像原来进去以后你坐在那头一摇就结束了，你的体感的支持，你的这种一些包括手机性能也在不断的提升。所以我们可能更快还是希望赶上这波硬件浪潮，同时我们希望跟海外差距缩到最小，因为我们现在跟海外其实还是有差距的，但有到大概6到8个月的，特别是跟像 Facebook 跟Rackroom 这样顶尖的社交团队来比，还是有半年左右的差距。那我们希望就在今年的这剩下的这3个季度里面去跟海外真正能做到齐平，不能说反超吧，就做到齐平。这样就是海外有一个非常好的东西，它技术也门槛也很高，用户体验好，我们能更快的带给到国内的用户来。那当然社交产品有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海外其实在国内都会死，就是 Snapchat 国内有很多做 Snapchat 的应用都死掉了，就是文化不一样，用户的社交的属性跟需求不一样，所以我们在本地化尝试上面要可能要花费更大的精力去找到一个新的这种

的快乐。你的笑却是你存的保护色，你注定不恨了，也注定不爱了，把你的灵魂关。真正的快乐，你的手总不能完全的愈合，我站在你左侧，却像隔着银河，难道就真的抱着遗憾一直流浪了？你是那真正的 给不灭的理想加点氧。 欢迎收听野草疯长。 Hello，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野草疯长，我是小庆。野草在见地疯长，给不灭的理想加点疯狂，共享经济时代，我在见地为自己代言。本期节目由无忧见地与野草在疯长联合播出。是什么原因让他一毕业进入世界五百强从事管理工作？是什么原因让他舍弃光环从零开始独自一人去美国留学？找方向定目标，拥有开挂的人生是幸运还是努力？一起走进美女学霸的励志人生。可以说你在做第一份工作的时候是挺成功的，但是后来在2013年的时候你又去美国读商业管理专业，那在那儿你又学到了最核心的内容是什么呢？ 当年我刚刚到美国的时候，提着两个行李箱走到机场，因为我在美国没有任何一个认识的人，没有任何一个同学朋友，到了那个机场那一刻，拿着那两个行李箱那一刻，我就明白了这个世界上只剩我一个人了，从此之后我只能靠我自己。所以重新建立我的朋友圈，重新去学习，重新去做规划，重新去想自己未来可以做什么，包括说在国内我是一个管理层，去实习的时候要给人家去打杂，要给人家去做前台接电话，我觉得所有的东西你没有一个从零开始的这种心态，是很难再次从另外一个你完全陌生的环境里面去有一个非常华丽的绽放。所以我那个时候选择的是第一，在舍得的同时放下所有的包袱和光环，放下所有国内之前所有人对你的这种认可，你现在是一个人，是一个在美国没有任何亲人，没有任何依靠，并且你的英语能力也不怎么样，你需要在这里做一颗杂草，并且要生根发芽，要成长的人。所以其实我即使现在回国了，我当年在美国是拿到了工作签证的，因为我是年级第一名的成绩毕业的。 毕业的时候是我们这届的演讲代表，其实老师都非常的担心，当时觉得从来没有用过中国人做演讲代表，说担心这个到底能不能讲到像美国人一样啊，跟观众的互动性很强，很有意思啊，中国人讲话无聊嘛。但他没有想到是，我当时那个演讲题目我记得非常清楚，我讲的是 Dare to be different， 敢于做不同的自己。我当时讲完那个课题之后，所有的我的美国的老师都站立起来给我鼓掌，然后对我说 You are the best ever， 你是我听过最棒的学生演讲。当时学了很多很多的学科啊，我觉得那个时候其实学到了很多的东西，记得非常清楚，因为我们很多商科的课程都是美国的一些在商界非常有影响力的一些人物，一些领导者直接给我们来上的。其中有一个老师呢，他给我们讲的一堂商业管理的课程，其实他是沃尔玛的副总裁，然后那个老师当时讲了一个人才激励机制的这样的一个话题，我记得特别清楚，他就问我们大家啊，你们觉得最有力的留住人才的手段是什么？因为当时讲的是人才激励的几种方法嘛，激励手段，所有人基本上60-70%的人排到第一名的都是薪资，给多少钱啊？肯定是给钱啊。当时的时候老师就说出来了几个不同位置的排名，其中薪资的这一块是占到第四的位置，然后所有人都炸锅了，尤其是欧洲人，因为13年那个时候欧洲整体的经济状况也不好，就是我最大的一个感觉是我们的法国同学每天都跟病殃殃的一样，就是跟那种印象里面非常优雅非常绅士的法国男人女人形象完全不同，他们的反对声音是最严重，说没有钱怎么可能让这些人才很用心的工作呢。但是实际上我自己现在创业我有这个感觉，因为我给我的员工一分钱薪水都不开。 那你是怎么做到的呢？ 所以就是我就用到了老师讲的一些理论啊，就是说对于我来讲怎么样有实际性的这种帮助。其实很多人他如果在这个排在第一名的，其实是相当于在这份工作里面的成就感和价值感，当一个人觉得做这个事情能让我非常有价值的时候，这个感觉是很难用金钱去衡量的。所以我们心里都非常明白，为什么人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你的生活水平到了一定程度，你会追求精神层面的成就。像马斯洛的需求理论也是这样，为什么人在满足了生存需求社会需求之后，你要实现自我实现，你要去体现你的这种社会价值，就是因为当人有了这种价值感，你内心这种愉悦感其实是很难单纯的用金钱来弥补的，因为永远有老板出的钱比你出的更高，如果你是个人才，所以你就不停在跳槽，不停在跳槽，你没有归属感。所以人都需要安全感，人都需要归属感，人更需要的是他做任何事情是要有价值感的。这个定律其实是通用于工作，也通用于感情。当一个人在感情里面他体现不到自己价值感的时候，这段感情肯定已经走到了要分手的边缘了。那工作里面也是一样，所以说当我把这个价值感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去赋予到说我现在做的这个事情上的时候，我就会发现说你真的不需要薪资也可以留住这些人，他们也愿意跟你一起来做。所以这个就是我可能跟一些人去分享一个比较奇葩的创业经历吧，就包括说因为我有一个实体店嘛，实体店是专门做减肥塑身的，就是其实我的店员他是1周7天他是不休息的。你听到这个你可能会说，你是什么丧心病狂的老板啊，你怎么不让你的店员休息？我给他们放假他们不放啊，我真的是给他们放假他们不放。我每次都说，我说如果太辛苦了，我说没关系，你们就休息，我就给他们工资，给他们这个钱，我说你们出去吃饭，不吃也不休息，因为就是说我就是想在这个时间段多做一些事情来帮你，就单纯的是我因为想去帮我的老板，所以我想更努力的工作。就是很多的时候员工这种自觉性会让我觉得特别的感动，就是我其实不是一个会硬性去跟人提要求的人，我的员工他宁可不休息，那很多的时候加班跟我一起加班加到2-3点都特别正常，然后第二天可能他们还有自己的事情要忙，但是也没有人说我有怨言，或者是说要不要什么时候分我点钱，没有人去提这些。所以这个是我在美国我觉得生活很大的一个感悟，就是 当一个人做事有价值感的时候，对他的激励程度是远远优于薪资的。而我是深深在这么多年之后去见证这个理论的时候，我是深深的觉得老师说的话是非常有道理的。因为当时因为这个话题，我们整个课堂的这个辩论是非常的激烈的。 英雄遍草野，野草在疯长。微信公众号关注野草在疯长，可以查看节目的更多图文内容。回到国内之后，因为你也又去到了一些其他的公司，在管理上有没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我觉得会有变化。因为在国外的时候，美国人啊，他是跟我们中国的东北人，我老家的家乡人非常的相近，是非常热情好客的，尤其是加州人。其实我的一个最大的变化就在于说，大多数的人可能在我从美国回来之后，会发觉我这个人整体的这个性格会变得更加开朗，会更加的容易去沟通。所以从管理风格上来讲，我觉得我是一个你完全不用去担心说你讲什么话会讲错，或者是说有一些领导是你没有办法去直接去做沟通的。我特别喜欢你坦白的跟我去讲你自己心里的想法，哪怕这个话你是在挑战我，是我不喜欢听的，那至少我知道了我这个缺点之后，其实我当时听起来有点难受，但是我会去改。因为美国人他的这种沟通方式非常直来直去的，所以我把这一点也用到了我自己的管理风格上。那我喜欢跟我的下属之间，我的团队之间就维持一种又是上下级的关系又是朋友的这种关系。 这个怎么来界定呢？ 这样讲的，就工作的时候说起事儿来的时候以理服人。在我们公司里面有一个提问原则，这个原则就是我说你可以去评价我提出来的任何东西，我提出来的任何方案，你可以 say no， 你可以说这个东西是非常烂的，不好，不高级啊。OK， 你可以提，但是提问原则是这样的，你在评价的同时，请给我一个更优的解决方法。所以这是第一个，就是你不要只是评价好与不好，我不需要好与不好的评价，我做的不满意，我自己也知道不好呀。可是问题是我做不出来更好的呀，所以我需要你啊，对吗？所以请你在给我评价的同时给到我一个更优的解决方案。这就是说我自己一个人的智慧是有限的，我需要大家啊，这是第一个。可能我也是我延续说从我过去的这种经历里面能借鉴到的，对于我现在的管理风格啊有帮助的。第二个是什么？其实你说我如何去跟他们呈现出这种又是上下级的老板关系，有这种严厉的一面，又是朋友的关系，有和善的一面，是因为我在用人的时候我是100%信任的。我们公司的第二条原则就是100%信任，100%沟通，100%坦白。所以说我对他们所有人都是一样，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我既然用你，我就100%信任你。那同样的，你希望你能100%信任我，我不怕去面对我自己在管理上的短板和缺点，但是我怕的是你在背后嘀咕，但是 你不和我讲，那样的话我没有办法去进步。如果我进步了，我才能带领这个团队去打更漂亮的仗，哪怕是跌倒了我们可以翻身。但如果说你的领导都不行，他可能不具备这样的能力，一个不富足的人他怎样去给予呢？他没有这个能力去给予啊。所以这是第二个吧，我觉得是也能有借鉴的，就是我非常喜欢跟我的团队100%的这种透明的沟通。那他们对我的这种信任呢，也会反馈到我的身上，也是能够让我们之间维持一个更好的这种沟通关系的。第三个就是公司里面其实年轻人也比较多，我现在也在跟着他们一起去适应，或者是说去学习更多的这个更年轻化的东西。我当然我自己的年纪也不大啊，但是因为毕竟偏学院派的这种风格，所以很多更潮流的或者是说更新鲜的一些东西，可能我是更多是从公司里面这些小男孩小女孩这个口里面去听到的。但是因为我自己是一个特别喜欢去不断进步不断督促自己的人，所以有些时候我从他们身上也感受到很多这种青春阳光的这种力量，然后也会去经常的去学习到一些更新的这种想法。 野草在见地疯长，给不灭的理想加点氧。关注无忧见地微信公众号，让你的见地更加疯。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会以为你有这样的对感觉。但这一点我觉得我可以从宏观的这个经济角度去分析一下，就是说实际上来讲，老板压迫员工，不管他愿意与不愿意，他都必须去这样做。为什么？因为一个团队里面是需要有领头羊，是需要有领导者的，完完全全全部都是平级的，全部都是一样的。你会发现说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是没有办法做决定，是没有办法往前走的。所有的这个事物发展的定律一定是随着一个又一个的决定往前走，它不可能顺其自然，什么东西就完全开花结果了。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你顺其自然，你现在感情幸福吗？大龄单身男生女生的这个概率不要太多，对吧？你顺其自然，你的事业发展到达你理想的程度吗？没有。所以说其实有些时候它一定是需要一定的这种规则性，并且需要一些领头羊型的这种人物去给到一个方向的这种指引型的作用的。只不过说对于剥削型的这种方式，你要掌握这个尺度到底在哪。那也就是说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为什么我说我自己也深有感触，我不愿意去做这样的一个人，但是我也不排除说我公司的员工也好，我的下属里面会有人去这样想我。因为毕竟有些时候你在做决定的同时会让人家有这种我不情愿去做，或者是说我牺牲了我自己的时间，我牺牲了我自己的精力，但是可能这个回报跟我想象中的不成正比的感觉。所以这种剥削式的这种心态可能在员工心里面也一定是会存在的。这个也可以用一个我把它定义为一个中性词利用来形容啊，就是实际上一个人如果能被利用的时候，在工作场合里面他还是能有被利用的价值。 对 对吗？就是说它一定还是有价值的。但是同时那这个剥削型的这种管理方式，其实像我说它的火候掌握是非常重要的。同时你的出发点，你是为了剥削而剥削还是为了释放而剥削？如果说真的以后能让他们有了一个更好的平台去更多的去解放他们的天性，解放他们的能力，那我觉得短期的这种剥削其实是对于他们来讲，或者是这种约束，其实对于他们年轻人来讲其实是好的。只不过说你过分的，他如果身体透支了，你都让他睡在公司了，对吧？每天工作量完全超载了，我觉得那就有一点点过分了。所以说更多的是要掌握这个尺度吧， 需要一个平衡。 对， 英雄遍草野，野草在疯长。微信公众号关注野草在疯长，可以查看节目的更多图文内容。 而且其实在公司管理的这个过程中，因为公司我自己下面这么多年一直在做管理啊，多则管到几百个人，少则也有个几十个人。就是说实际上你要非常懂得因材施教，就什么样的人你放在什么样的地方是最合适的。有的人他就适合做一个很好的执行者，是一个技术型的人才，你就让他把技术发挥到极致就好了。有的人他有管理型的这种潜质，你就培养他，让他成为这个管理型人才里面的这个非常突出型的这种代表。但是你不要去强掰他做，让他去做他不喜欢做的事和不擅长的事儿。你把一个人用对了地方，把他的优势用到最大化，就已经足够让这个人出彩了。那如果这个人他还能在其他方面有所建树的话，他能成为一个相对全面的人，那简直就是老板非常梦寐以求的人才。我又怎么可能不给你更多的发展机会，或者说更多的薪金去留住你呢？所以这个事情是一个博弈，它是一个相互的关系。你是一个人才，老板想尽一切办法都会留住你，让你成为他的合伙人。如果你不是一个人才，那么无论是释放天性还是剥削不重要，什么样的方式很可能都没有办法让你在这个环境里面找到属于你的位置。 没错，我觉得你这些建议相信也会给到很多创业者他们在管理方面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一些启迪。最后也非常感谢 WeMake 的 CEO 乔雅参与我们的本期节目的录制，谢谢乔雅。 谢谢，谢谢小庆。 野草在见地疯长，给不灭的理想加点氧。关注无忧见地微信公众号，让你的见地更加疯狂。 活就像煮咖啡，时间越长越香浓。暂时忘却了车流拥挤的城市街道，和家人都